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青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一日虽是冬日，难得出了个太阳，暖洋洋照着很是舒服。嘉宁帝如今记挂着幼子，瑾妃虽低调，却也不敢拂逆皇帝，隔上两三日便会领着韩云前来觐见。今日日头正好，他便领着韩云去了尚书阁。韩云才三岁，正是粉雕玉琢四个软绵绵团子的时候。嘉宁帝见着稀罕，一把牵过幼子去了御花园赏雪景。瑾妃安静地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温顺的眉眼带着淡淡的笑意和满足。即便有太阳，御花园里也比暖阁要冷上许多。韩云才走了几步便撅着嘴扒拉着嘉宁帝的大腿，哼哼唧唧的要抱。瑾妃面带惶恐，上前一步就要接过他，却被嘉宁帝摆手制止。 陛下， 无事，他小着呢，朕还抱得动。 嘉宁帝笑着俯下身就要抱起幼子，却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动作。他眉头一皱，转身朝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口看去。 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殿下他…… 赵福匆匆忙忙跑进御花园，脱口而出的话在看见瑾妃后生生卡在了喉咙里。他滑稽地停住脚步，朝嘉宁帝和瑾妃行了个礼，复又巴巴朝着嘉宁帝看去，一向稳重的脸上满是着急。瞧见眉头带着薄汗的赵福，瑾妃一愣，这位权握进宫几十年的内宫大总管，皇宫里除了皇帝外最是深沉难懂的人，居然也会有如此忐忑不安的时候。 殿下说的怕是那位远在西北的太子爷吧？ 过了一会儿，瑾妃竟未听见嘉宁帝的回应声，有些诧异，正要抬手看去，却突然听见韩云的哭泣声。他急急抬头，微微一怔，嘉宁帝立在雪地里，面容阴沉冷冽，一双眼狠狠盯住赵福，牵着韩云的手因为用劲而爆出青筋。韩云手腕上极快出现大片的红痕，疼得他小声啜泣直掉眼泪。瑾妃虽着急，却不敢言半句，只恳切地朝嘉宁帝看去。韩云的哭声同时惊醒了嘉宁帝和赵福。赵福见嘉宁帝这模样，悟得想起一年前安宁公主战死沙场的消息送来时，他也是这般惶急的禀告。 怕是陛下以为太子殿下他……陛下，殿下尚还安好？ 赵福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却像是救心丸一样解救了院中所有人。嘉宁帝早在韩云哭的时候就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他把韩云朝瑾妃递去。 朕还有事，你带着云儿回定云宫吧。 瑾妃舒了一口气，忙不迭接过韩云的手，行了一礼，就欲朝外退去，却撞上嘉宁帝有些淡漠又深不可测的眼神。 刚才爱妃听到了什么？ 这眼神太过陌生，和这半年来对他温柔宠爱的那个帝皇仿佛不是同一个人。瑾妃瞬间便明了，浑身一颤，稳了稳心神，镇定道： 臣妾今日看着日头好，带云儿和陛下逛逛园子，云儿人小好动，在地上磕了一跤伤了手，臣妾只能先带她回去赵御医诊治。 下去吧，爱妃一向谨言慎行，朕很放心，把太医院院正召进宫替云儿好好治病。 谢陛下。 瑾妃连忙谢恩，牵着韩云朝外走去。他垂下的眼底极快地闪过一抹复杂和黯然。 陛下虽下恩旨请太医院院正，却连眼神都没有放在韩云受伤的手腕上过，日日里说着疼爱幼子， 却在只是事关嫡子一句半句消息的时候便失态到这个地步。陛下待那位太子爷和其他子女差别如此之大，怕是连已经故去的安宁公主也远远及不上。 待瑾妃出了御花园，嘉宁帝才一步步走到赵福面前，龙纹黑底长靴在雪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。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，以一种极冰冷的声音开口： 赵福，给朕提着脑袋回答，什么叫太子上还安好？ 赵福虽然已位列宗师，但他在嘉宁帝身边服侍近40年，对嘉宁帝的臣服深入骨子里。在嘉宁帝发怒喝问的瞬间，他已跪倒在地，低声回道： 陛下，北秦大将连兰青放出消息，说要把师老将军的骨骸带回北秦王城，安慰没能拦住殿下，殿下他领着几个侍卫独自去了君县城。 君县城驻扎着数万北秦铁骑，即便是宗师闯进去也难蹦跶出来。用上还安好这么个稳妥词来报信，还真是为难赵大总管了。赵福清晰地听到嘉宁帝的呼吸声在他话语落地后猛地一滞，然后毫不出所料，帝王盛怒的咆哮声在御花园内响起： 混账东西，要抢回石元朗的尸骨，夺回君县城就是。大境上下几十万大军他不用，自己跑到君县城巴巴地去送死。他是一国储君，一军统帅，不是逞英雄的绿林草莽。 陛下为了把韩氏天下传给太子，几乎用尽了手段和心血。这半年来，西北战局波谲云诡，袭击太子阵亡于西北的朝臣不在少数。这都是些宫里头有嫔妃的世家，这些氏族在军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，若他们在西北那处动点阴暗手段，太子可谓防不胜防啊。从龙之功，外戚之尊，向来最能蛊惑人心。后宫这一年的争斗，说到底也是为了东宫之位。陛下以雷霆之怒降罪几位品阶不低的宫妃，将锦昭仪捧上妃位，宠爱13皇子，还不是为了将世族朝臣的目光引到宫里头来？可如今太子全然不顾储君和义军统帅的身份，闯进九死一生的敌城，也难怪陛下会气成这个样子。陛下，那毕竟是师老元帅的尸骨，老元帅素得军心，如今师小将军远在东迁，殿下如此做是为了不寒万千将士的心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再者，殿下向来心思稳重，他既然敢去，断没有回不来的道理。 赵福可不敢在背后戳寒夜刀子，只能尽量消着嘉宁帝的怒火。西北远隔千里，消息传到他们手上的时候，太子早已闯进了君县城。如今说不定太子已夺回石元朗的骨灰回了潼关，若是没有回来，遣人去救也于事无补。赵福压下心底的念头，连提都不敢提。 可知道太子带了什么人一同去？ 殿下把吉利和您派去的暗卫都带上了。消息里说晋安侯君也赶去了君县城。这晋安侯君也是个聪慧的，有他在，殿下的安危也可得几分保障。短短几年，快把大晋的天给翻了过来，晋安侯君又何止是聪慧呀？权谋欲心之术毫不逊于金銮殿上的帝王，他若真心去护着太子殿下，殿下这趟或许有惊无险。但如今韩帝相争已摆上明面，西北局势也接近尾声，韩帝两家可是隔着灭门的仇怨，他若想让大晋失去储君，陷入朝堂之争，那太子…… 如此想着，赵福背上生出密密麻麻的冷汗。果不其然，嘉宁帝听到此言后呼吸一缓又一重，半晌赵福才听到皇帝有些低沉的声音： 飞鸽传书给唐石， 让西北的人全都到军县城去接应太子。 陛下，唐将军可是…… 赵福脱口而出的话很有些让人遐想的意味。唐家起复于先帝争霸天下之时，在军中一直坚守中庸之道，为军中众将所信服。朝臣对唐老将军和唐时的印象皆只有四字：守成厚重。可若按下心来看，波谲云诡的嘉宁一朝里，各派系世家起起伏伏。太祖崩逝后，嘉宁帝肃清朝野，大力扶植心腹接掌兵权，军中被打压赤夺军权的老将们不知反几，唯有西北边境的唐家安安稳稳。这些年众臣皆以为是唐家老实低调，如今看来显然别有内情。能秘密掌控嘉宁帝在西北的暗卫，且屹立多年不倒，唐家显然是皇帝在西北地界上选出的暗中制衡施家的利器。 若西北暗卫皆动，唐家暗其身份怕是会被人察觉，那陛下筹谋多时的计划， 弟子元的命再重也比不过朕的储君。太子若是，朕20年内再难后继有人了。 嘉宁帝说完转身离去，未有半点拖拉迟疑。不得不说，嘉宁帝确实是个睿智的帝王。他看中韩烨，不仅因为韩烨是他嫡子，更因为韩烨是他耗尽20年心血一手锻造出来的皇朝继承者。天下太平时，他尚可压制东宫，巩固帝权，可在帝家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崛起后，韩氏皇朝内威望和权谋之术能和帝子元比肩者唯有太子。或者说，帝子元的出现让韩烨成了嘉宁帝皇位继承人的唯一人选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